夫。 阿妈， 嗱，今日连啲最细妹都嫁埋啦，你都快啲揾翻个啦，费事我成日担心你啊。 妈，乜你又讲埋晒呢啲嘢啊？ 嗱，你又是话阿妈氹气你啦，我生嗰几个啊，冚唪唥都结晒婚啦，而家剩低你咋，费事人哋话我后底乸刻薄你啊。 唉，你啲人哋讲咩啫？我自己有分数噶嘛。 你成日都话有分数噶，你啊？ 而家够钟送猪妹出门啦，行啦。好喊啦！你次次都系咁嘅，今日好日子嚟噶嘛？行未啊？唔好咁啦！ 嗱，我警告你啊！我女虽然唔系咩千金小姐，但系自细就娇生惯养噶，我唔准你黑佢噶。 你放心啦，外母，我会好好咁照顾佢噶啦。 系咯，喺屋企就有大佬就晒你咋，结咗婚唔同噶。 大佬啊，我都系唔怕你头啦。 唔紧要，你二哥三哥我都系咁养咗先啦，唔争在你啦。 系咯，多谢大舅，尊妹，我哋行啦。 嚟啦，好行啦， 够钟啦， 唔迟啦，快啲快啲。 点算啦？大家让开啦吓。唔该，谢谢吓。富大贵，青金有大银，皇夫益子，百子千孙，夫妻如顺，百合到老。 恭喜曬啦，富媽連個拉妹都夾埋啦嚇！幾時輪到你？ 快啦快啦快啦快啦！ 快啲啊快啲快啲啊！ 尊妹，你今日好靚啊！ 多謝， 恭喜曬你啊，富媽！ 多謝多謝多謝 啊！都嫁埋啦，你又安樂曬啦！ 好開心啊！ 富仔啊，幾時輪到你啫？ 聽日啦！ 揾個食， 拜拜拜拜 拜拜。 恭喜你啊，富媽，連豬妹都嫁埋啦！ 多謝啊，係啊。 幾時輪到你啊，富仔？ 而家個個都結曬婚啦，你都好快快脆脆啦。 媽，連你都係咁噶。 你都唔細噶啦。 放心啦，我咁多女朋友，要結婚容乜嘢啫？搞掂啲生意先啊嘛。 有冇搞錯啊？你咁耐先翻嚟噶？ 離譜啲喎。 嗱，女人啊！阿Tom，阿貝， 係咪留咗兩條新款俾我哋噶？ 梗係啦， 正唔正先？ 唔正啊，點敢打電話俾你咧？ 啱唔啱曬事噶？ 我呢啲信唔過。 試下先啦，試下先啦。 你即管試下先啦。呢兩家唔啱啊！ 佢哋啊，咁我理你唔結婚啊！ 富哥，豬妹都嫁埋啦，你咪又少個人幫手， 咁咪請一個人翻嚟咯。 計我話咧，你娶個人翻嚟實際啲啦。喂，幾時輪到你啊？ 係咩？確死就死仔啦！ 我上去收埋啲杯先嚇。 呢度弊啊！ 誒，就磅水啦。 幾多錢啊？ 每條夠半。 有幾抵喎？ 多謝喎。 富王啫，富王啊！ 拜拜。 下次有隻嘢再打電話俾你啦 嚇。你唔打電話俾我， 我翻去先啦。 你唔嚟，我先炳你啊！ 喂。乜你对啲客咁粗声粗气噶？ 哦，边类客就用边类态度对佢噶嘛，唔系佢话你唔够 friend 噶。 系咧，呢个礼拜点解唔见阿 May 嚟嘅？ 或者佢冇钱咧？ 喂，你觉得佢点啊？ 几好啊！ 咁你又觉得佢对你点啊？ 咁梗系好啦。嗱，最近呢两年，佢一路带啲团嚟，都话收翻几个佣嘅。 系啊，系啊。 最近咧，连一个佣都话唔肯收啦。行嘅都知佢对我好啦， 你千祈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啦。 所以咪叫你唔好担心咯。就算全世界啲女人死晒啊，都仲有呢个士啤菜摆喺度等我取啊。 洪哥 ，Hey，this is the Fuki. This is the place I wanted. Oh, yes, this is Fuki, the biggest store in Stanley Market. Come on, come on. Everything here is very cheap. Come on, come on. Hey, 胡哥。 是啤菜嚟啊嘛 ！Hello, welcome. He's the king of Stanley Market. He can give you anything you want. Yes, I'm very cheap. Yes. Ah, coming, coming. 伯母， 啊 ，Yeah, I like you. Do you have it in my size? Yeah. Yes, coming. You let me look, look, okay? You, 28. Chang, 40. Very long leg. I run for you, okay? I don't believe this man. I'll measure you. He's right. He's amazing. He sure is. Hello, this one your size. You want try? No need, I trust you. Thank you. $200. 伯母啊, 我去幫我副哥一下。 好啊。 果然是很新抱。 No good see, no good see. 要穿, look like big buck tongue. No good see. What is a big buck tongue? 不要煩了, 去紅美喝杯茶先。 我只想告訴你, 拜拜。 Are you saying this doesn't look good on me? No good see, I don't sell you. I don't sell you. Why not? 快點吃。 But I want to buy it. 做什麼? 肥婆咯，波羅有咁大，點著呢個款啫？ 咪斬英出個招牌。 Hello, manager, manager, I'm manager. Can you give me five for $900? $900, I see 大本, you know. 喂，喂，有冇呀？喂，你做咩而家打電話嚟啫？ 掛住你啊嘛。嘿，咪咁核突啦。請問去咗邊啊？送個女出門啊。幾點鐘出得嚟啊？嘿，係咁先啦，拜拜。 奶茶，老闆，奶茶，馬上來。奶茶，還有什麼要添？沒有了，多謝了，紅哥。 做咩啊？ 你唔舒服啊？ 係啩？ 哎呀， 你見邊度唔舒服啊？ 哎呀， 梗係做得太辛苦啦。 我諗係啦。 紅哥啊， 其實我都好想幫你㗎。 我都唔想再做導遊啦。 成日行嚟行去， 好漂泊不定㗎。 咁你想做咩？ 好似紅哥你咁， 開間鋪頭， 淨係沖下奶茶， 送下三文治咁， 幾好啊，做呢行好辛苦㗎。我唔怕㗎，你都捱得，我實得㗎。做呢行搵唔到食㗎， 有快樂咪得囉。如果有困難呢，我哋一齊解決。真係可以一齊解決？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结婚啦，几大都唔摆酒，搞到我几鬼死攰啊！ 结婚呢样嘢啊，好命嘅一生人得一次，唔好命嘅三两次，辛苦啲有乜所谓啊？ 你都咪话，你睇下人哋结婚咋，都搞到我咁辛苦。阿妈，叫阿朱妹教书我冲凉啊！ 食懵咗嘛你，净话饮嗰餐就系朱妹结婚啊！ 啊，咁费事啦，结乜鬼婚？麻鬼烦！ 乜你哋咁冇商业道德噶？明明话送去我铺头噶嘛！ 阿姑，如果架车入得去啊，我实送到你门口嘅。 切，咁你啲人攞嚟讲，明知我哋梗系唔入得车噶啦。 妖叔啊，冇话唔得嘅，不过你要识做先得。 哦，你哋明骨嘅啫。 阿姑，咁又唔好咁讲，我哋要出嚟台噶嘛。 咁要几多啊？ 人又多，路又窄，啲嘢又重，一人整多嚿啦。 啊？好。 系咯，早啲肯俾又唔使三手口水啦嘛。阿姑几多号啊？ 哦，六十号啊。快啲啦，钱啊识得要，力又冇。 找清楚一点、啊、 找得很清楚的了、啊、看看留在你的车上吧、 啊、找了找了找了真的麻烦了、 哎、 妈我过来红地喝杯茶顺便拿尿好急、啊、 哎呀我记起了就在你的车的挡风玻璃上通知你的伙计不用周围找 你不早点说 我现在才想到嘛 你神经病 搬咗呢个柜入去啊！ 喂， 里边咧， 哎呀， 搬埋入去啊！ 哎呀，哇， 佢有冇记错噶？搵文都唔知抽锁匙。 喂，搞乜鬼啊？ 哎，啲嘢咧， 咩啊？唔见晒嘅，放我哋飞机喎。 系， 究竟你搞乜鬼啊？你唔好再树啦，我已经尿急噶啦，你再树我就。 喂，肥婆，你有冇见到个女人拎住两个皮夹，一五桶柜，一企身柜喺度行过啊？ 你都黐线嘅，你一次过拎咁多嘢俾你睇下，何况个女人添？ 大家头先明摆喺你个门口噶嘛，你见唔到嘅咩？ 我睇唔到啊，我盲噶。 啊，你个死八婆啊你！ 啲。 死肥婆，全家产啊！去六十号揾佢。 点啊，小姐，我去得阿未啊？ 唔好咁心急，等咗阵先啦。 我唔系心急，我系尿急，我急得好犀利啊！ 唔该，等咗阵啦。 五十八号啊，六十号喺嗰边啊！哎呀， 哎呀，啊，哎呀，冇噶啦！喂，咁点啊？ 发住头刮佢啦！ 哎，唔得啦！ 哎， 唔得啦！ 喂 喂喂，唔得啦！ 仲捉你唔到， 大佬唔关我事啊！放手啊，唔关我事噶。 关你 啊！你老婆玩我哋喎，俾咗钱有得放啊！ 你仲唔俾钱？ 我唔俾啊！点解要俾？ 即系我尿急啊！ 哎，我话知你膀胱结石啦，总之俾啊钱有得放啦，俾钱啦，磅水啊！喂，做咩你啊？ 打佢！ 你唔好闩门啊！俾钱，俾唔俾啊？ 你打佢！ 喂，一打我啊！ 打我大佬！边个打我大佬？ 打啊！ 系啊！ 都唔敢打！ 冇打过，冇打过。 唔走！ 我真系冇，真系冇。 睇住！ 唔会啫，唔会，唔好意思，我唔得，系我衰，我走啦，走，再见。哎呀！我唔好，对唔住，对唔 住。空手佢走咗，如果我就左一棍，右一棍。上一棍，下一棍，前一棍，后一棍， 哎，打得你唔少啊！ 唔该晒，哥哥。 哎呀，死仔啦，行啦！ 大哥饭到。 哇，你想撞死我？ 自己有啊嘛。系啦，父亲出咗街啊？ 系啊。呢排成日出夜街，唔知搞乜鬼。 反而呢排冇见你出夜街嘅。阿咪呢排有冇揾你啊？ 冇，只出奇啊！你个揾亲就出去噶啦，无啲尊严。 咁你两个啲关系而家去到边啊？ 应该算得系超友谊关系，知冇？ 做咩喎？阿妹呢类女人唔啱你噶。 咁边类女人啱我啊？ 唉，睇你而家个梅样啊，咧我对面新搬嚟嗰条梅菜就啱晒你啦。 炒饭啦。 哦。 啱咩？ 啱，上啊！ 上去边啊？ 嗱，孭翻件靓皮，咁啊有型有款咯。诶，咪住，嗱，手插住袋，上，大佬，你有冇睇揸住煲茶噶？ 边煲茶啊？ 沟女咧，最紧要系咁按，系咁按，由头按到落脚，系咁按，系咁按，系啊，上啊！ 俾翻你半价， 点啊？叫咩名啊？ 冇问到啊！ 沟女又点可以唔系人个名嘅咧？诶，再个。 小姐，贵姓啊？ 你行 开。哦。点啊？姓咩啊？ 姓李。 咁个名咧？ 叫行开。 哦，阿开妹，你行开。即系你又衰咗啦。啊，大佬请你饮酒啦。你老板啊， 新张介绍期内全部货品一律八折啊，牛仔裤你哋减到六折啊，六折啊，六折啊，抵买啊喂， 六折， 喂喂喂喂， 顶你个肺啊 ！You try very cheap, very cheap, beautiful. What? Hey, what's this for, man? Tell me. Chinese medicine， 撑住佢。 What's Chinese medicine？ 喂，你啲警察做曬啊！我點做生意啊？ 你啲底褲啊，啲布洛啊，係咁向住曬，我唔撐住你先出奇啊！快啲將啲收翻入去啦！ 哎呀，你都黐線㗎！我叫你即刻收檔啊，咁你收唔收啊？ 我冇叫你收檔喎，我叫你將啲嘢收翻入去啫，最好收埋把口。 我頂你個肺啊！ 哎呀，動粗添啊！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先生女士们，本店今日超级减价大赠送 ，Big Sale， 所有货品一律半价 ，Hey Price， 所有光顾本店顾客可以凭单据去隔离鸿记餐厅领取赠品， 买够50奶茶咖啡饮紧。买够100送午餐一份，多买多送啊！ 唔好走啊，唔好走啊！cheap here， cheap here， 喂！ 咁唔送啊 ？Big lunch 都有啊 ！Big lunch， big lunch， 叫晒我啲客，死佬啊 ！This one， this one， only big pizza啦！你老师真真。 Hey, look here! Wow! 暑期减价热浪，一折再折，快啲嚟啦，快啲嚟啦，快啲嚟买啦喂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慢慢买啦 ，Wait me 就平，好靓 ，Very nice！ 嚟嚟嚟嚟嚟， 喂，睇下， 买埋要添啊！ 唔买都两位数啊！ 半价半价，买一送三啊！好平好平啊！ 呢边啊，特别平。 哎，有你着数啊！ 喂，快啲攞啲奶茶咖啡过嚟俾人饮啦！ He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啊 ，Hello， 恭喜曬！哎， 老友，你嚟，大減價，你企我對面嘅我哋， 嚟，恭祝特價雙周成功！呢個女人啊，一嚟到就想玩殘我，冇咁易。 其實呢個女人都幾叻噶， 係就係。不過父王始終都係我，係咪？ 咁啊係。 嚟，一杯。 你應承我啦。 咁我呢個仔點啊？ 你咪照直同佢講咯，你係佢後母啫嘛。你哋嘅年紀又差唔多，一定可以溝通得到噶。 係啫，我一路想等佢結埋婚先至走得安安樂樂噶嘛。點知佢成日都唔肯結婚啊？ 阿媽， 阿父， 我唔阻你一家大細傾嘢啦，我先走啦。 我同你阿媽自細係玩到大嘅，因為少少誤會而分開。我一怒之下我就去咗美國，後來我知道你阿媽嫁咗俾你阿爸做田房，我的心真係傷心到要死。嗰陣時我先發覺我係幾咁愛你阿媽。當我聽到你老豆死咗，你知唔知我幾開心？咁嗰陣，我即刻響美國翻嚟揾你阿媽，點知你阿媽話唔想你哋做油餅仔，而唔肯同我一齊。我決心等，我好似守寡咁等，我一定要等到你阿媽肯同我一齊為止。點知你阿媽又話要等你哋全部成家立室之後，然後先至肯同我一齊。終於俾我等到你最細個豬妹都嫁埋啦。点知仲剩翻你一个人喺度左头左势，我哋冇几多日子噶啦，俾我哋开开心心过埋收尾呢几年好唔好？ 新娘啦， 石啖先。 唔系啦，啲仔仔女女喺度啊，鬼咁肉酸。 恭喜妈咪， 乖啦。 喂，大佬啊，几时轮到你娶翻阿大嫂啊？ 你放心，我年纪咁大都有人肯嫁，佢大把时间。 哎呀，唔使咁好口啊！你对我妈唔住啊，我过嚟唐人街劈你啊！ 嫲嫲几靓？ 呢样嘢你放心。 跟嫲嫲去外国好唔好啊？ 哇！兩間房都租曬出去，個有豔遇啊？ 咩啊？女性莫問啊！對住女人咁多年，仲對唔夠啊？費事搞咁冷清啫。慢慢揀啦，女友嚇。知唔知係邊個嚟啊？未見過呢個馬德佬嘅喎。 是不是你頂到人家不掂呢？現在來收貨數啊。 不是吧？ 拜拜， 慢慢揀 啦。看下就像你這樣害死個藥質女流啊。 做生意不是你死我亡的嘛。 啱王仔褲啊，好靚的，新貨來的。 試下，唔該。 得閒再來啊。这一家是全市主最著名的卖牛仔裤的店家，请里面啊，哎，有折扣的。 哎，欢迎欢迎，随便砍啦，随便砍啦哈。不要客气啊，随便砍啦。 哥， 唔阻你啦。 很便宜啊，我真的很便宜的。 阿妹小姐，这里有没有牛仔裙 啊？哎，有有有。 哦，白老板，招呼客人啊。老板，请问你有没有牛仔裙买？ 啊，牛仔裙啊！啊，对不住，我冇买裙嘅。 没有啊，哦。 啊，小姐啊。 你要买欧仔菌是吗？ 是啊是啊。 对面有啊，对面又便宜又靓的，不会呃你的。 哦，谢谢。 去了去。 老板，请问你有没有26寸腰围的？ 有，这条啱你了。 高老兵今朝去买鸡， 高老兵今朝去买鸡。 三叔佢话冇鸡卖， 三叔佢话冇鸡卖。 高老兵佢话要只鸭， 高老兵佢话要只 鸭。唉，富翁有乱波啊！ 喂，你冇袋烟啊？ 有冇啊？嚟嚟，快啲，嗱嗱啊！ 哇，整口嚟！ 放手啊，放手啊！ 喂，喂，唔好吞扑啊！起身啊！喂，起身啊！ 我唔系，我唔系啊！ 佢唔系噶。点啊，富王，练气啊？ 系啊，系啊。新嚟噶？ 系啊，我哋嘅新科技男哥，呢个赤柱富王富哥。 哦。 不好意思啊， 唔紧要，我先走先啦。 佢同我哋好熟嘅， 嗯。 啊，做嘢， 系， 我边走啊，唔好等我啊， 快啲 啊， 嚟啊， 快啲啊！我哋今年一定有把握赢石澳噶啦， 今年都冇人，起码入三球啊。 阿富哥啊，今年决定唔使你出场噶啦。 咩话？我冇份出场？ 阿富哥啊，你唔使咁怒气啊。我哋球队输足8年噶啦，今年一定要全力出击。 啱啊，所以我点可以唔出场呢？ 哦，为咗确保我哋球队有必胜嘅把握，所以我哋就投票决定，你只可以做后备。 唔得，我一定要出场。 系都要出场，咁你话点搞啦？ 系咯，咁点啊？ 又收？ 嗱，佢又系理事长，咁又系领队， 你谂掂佢啦。 咁大家谂掂佢啦吓。掂紧啊！ 放心啦，会长，富哥佢唔出场，我哋赢紧嘅。 指教下啊， 睇下点？ 而家泽豪开波，要攻定要治？ 我要攻啊！ 咁我要治咯。 要攻啊嘛！攻啊！赤柱队开波， 上啊上啊上啊上啊！ 唉，你真系冇鬼用啊！快啲埋埋住佢，唔好俾佢搞穿中场，快啲！ 喂，有冇搞错啊？咁都入得嘅？ 定啲人仲有一追嘅， 好嘢啊！今日我个人起码入四啦嘛，好走。 感人，冇啊，我冇揿啊， 我话有就有， 啊。 你争啊？ 冇啊！ 我话有，你仲话冇？执个波嚟。系嘛？ 快啲啦！快啲啦！挂住啦！丢啊！ 界外球， 波啊！唔该， 赤柱队开波， 撞佢只脚出界噶， 撞佢只脚就真， 真系撞佢只脚出界噶。你有冇搞错啊？ 执个波嚟。我执波，搞过去啦，搞过去啦，仲咪抹佢，快啲啦！你做咩推人啊？推人系犯规噶，知唔知啊？ 我搞错啊，我射入咗喎，点计数啊？ 系咩？我睇唔到喎。我吹咗罚球在先， 我单刀噶嘛，冇理由而家吹罚噶。 我乜都唔知，总言之有人犯规，我就吹罚球。 哦，我单刀射入，应该俾得一规条噶嘛，冇理由唔算数噶噃。 系唔系想见红啊？ 喂喂喂， 吓，罚球呢度。 射入咗吹罚，咁啊你唔啱噶。 打印場。你企嗰啲， 過啲過啲， 過啲嗰邊。嗰啲嗰啲， 唉，有冇搞錯啊？個個都唔罰係罰我一個，離譜嘅。 罰咗。 係吧？ 哇！有冇搞錯啊？球證都企埋喺度。 開波啦！ 等我嚟。 佢射得入我就切，唔使到住啊！有我喺度啊！ 你唔使切啊！ 我实好中意噶啦， 关富哥咩事啫？我买俾你噶， 俾我？你唔系买嚟探个富哥嘅咩？ 富哥咩事啊？ 下昼打足球伤咗啊嘛。 哦，伤得好紧要咩？ 又唔系。 你咁咪唔使探佢咯。我帮你执嘢啊。红哥啊，我有啲嘢想同你倾噶。 好啦，俾阿富哥知道就唔好啦，系咪？ 又关佢咩事啫？ 阿美，你依家同佢咁嘅关系，我唔想俾人话。 我而家同佢咩关系啊？ 超友谊关系啦。 吓？边个咁讲噶？ 佢讲嘅。 又似你话。 喂喂喂！阿美，你。 我卜死你啊！嗱， 哎呀，哇，你做咩卜我？ 你做咩话俾人哋听话？我哋有超友谊关系啊？ 衰仔啊，笃大佬背脊。 你要讲啦喎。 我话超友谊关系咧，即系话我哋唔止朋友咁简单，兄妹咁样噶嘛。 哦，系咪？算你啦。 衰仔啊，我卜死你！你今晚嚟就系想问下呢样嘢啊？ 唔系，我仲有一样嘢想同你讲噶。 咩事啊？ 富哥啊，我想结婚啊！ 唔使咁快啩？ 我唔想再做导游啦，日日咁样漂泊不定。我想安定落嚟啊！我想有个家啊！ 咁都唔使结婚噶，你想安定落嚟，咪搵份洗头工咯。 咁自己老公有间铺头啊，帮老公点都好过打工啊。 咁又系，不过你捱得噶啦。 只要大家喺埋一齐，点捱都冇所谓噶。 我仲未有咁嘅心理准备啊。 咁我咪而家嚟话俾你听咯。究竟你赞唔赞成啫？ 咁又冇话赞唔赞成嘅，我就冇谂住咁快。不过既然你系咁谂啦，咁你话点就点啦。 咁你真系赞成咯？ 算系啩？ 哇，红哥啊，你听唔听到啊？富哥话赞成我哋两个结婚啊！红哥， 你话系同我结婚？ 系咯，唔系同你结婚。唔通同佢啊？ 系咯，梗系你啦，傻仔。 红哥，红哥啊，我哋快啲翻去商量我哋嘅婚礼咯。 好啊好啊，哎好啊。 冇事嘛？ 我冇事。好彩个衣柜救翻我啫。 好似好走啦，揽落嚟砸死你啊！ 咁我紧冒险啊！ 唉，仲理得咁多咩？听日先算啦。 呢间嘢已经好残噶啦，问都唔问清楚就租嘅。 喂，你可唔可以叫业主整翻佢啊？嗱， 梗系唔得啦，佢仲要整翻俾业主添啊！如果唔系告到甩废到，所以话你啲女人啫，乜都唔识嘅。阿浩仔，早晨。 早晨。 早晨。 喂，做乜搞成咁啊？ 嘿，琴晚仲大镬啊，浸咗成尺水啊！ 富哥啊，我入去睇下间房先啊。 哦。 富仔，寻晚一夜狂风，你就一夜狂欢啦、啊、 你两个白痴啊，话你知啊。 喂，一个暴风雨晚上，你又搞掂咗人啊？唔好糟蹋人啊！整翻杯鲜奶加蛋，补下身先 啦。而家好风骚啦，你自己饮咪差唔多。 个房都冇咩事啊。有个铺面咋？ 你唔好担心啦，我哋会帮你噶啦。 系咯，大家都系自己人啊，大嫂，放心啦，冇问题嘅。 咩自己人啊？吓、 啊？峨眉换新产品，最新运动啊！峨眉超市又着，紫太龙又着，麦当娜又着，峨眉小仙着，然后再着。 水滴货嚟嘅啫，卖得咁贵？ 唔 系咁贵，系又点似高价货咧？仲有啊，你铺头啲装修费咧，搵边个同你比啊？ 不过好似呃紧人咁啊！ 冇呃到佢啊，话名于使噶嘛，边次呃到啫？系咪？冇呃到喎。 又系喎，新产品上市，介绍期内特价250蚊一条。 啱听啦。 新货上市啊，雨洗石磨蓝啊，买埋呢批咧都唔知几时有第二批噶啦，250蚊啫。 咩事啊，小姐？ 老板呢套几钱啊？ 哦，呢套550蚊全套，买埋呢件支出咧就有嘢送。 送啲咩啊？ 嘿，唔讲你都唔知啊，一个雨洗石磨蓝block。 哦， 咁你就内外齐全啦。 咁我要一套啊。 好啊好啊，你去拣啦。 富哥，唔该晒喎。 唉，唔好咁讲，其实做生意咧。最紧要有办法同埋计划，你以后唔好买咁多垃圾嘢啦，尤其是咧就唔好买裤，费事大家顶死晒啊嘛。 咁我买咩好啊？ 专科一样，买裙。 净系买裙？ 系裙。开张大家！ 大减价，全部货品一律八折噶，八折啦，八折啦， 你过去嗰边啦， 喂， 你帮呢个女人都帮你出晒面啦。 女人？咩女人啊？ 呢个女人啊， 快做嘢啦 ！Thank you， 哎 ，coming， 嗯 ，your size， your size， now this is your size， 哎，垃圾婆， 你系点啊？ 来食啲嘢， 富仔好嘢喎，人才两得喎， 系咩？ 赵员赵女，而家连人哋间铺头都照买。 哦，系啊系啊，照啊嘛，照啦嗱，照啦。 喂，富仔啊，埋嚟啊！ 咩事啊，波婶？ 你就富甲天下，佢就傲视同群啦、啊。你都帮我谂翻句好嘢，俾我做生招牌啊！ 咁啊？ 吓、啊！自从阿波叔死咗之后，我守寡守到而家啦。你啊，成日净系识得帮啲靓女，你都要帮下我哋啲旧街坊先得噶嘛。大家都对咗咁多年啦。你又咁叻作嘢啊！我谂翻句好嘢啊！ 大家街坊冇所谓。 系咯，唔该晒啊！ 嗱，呢句包你话正啊！ 系咩？ 嗱， 系唔该晒。 獨守空位，我猜衰仔。 Nancy， 好，一格你啊。冇，想请你吃饭啫嘛。哦，唔得啊，咁我就有新货再带码俾你啦吓。系咁先，拜拜。 哎，老细，我想租房啊。 哦， 富王富哥， 南哥嘛。 系啊。 乜咁啱啊？想租房啊？ 系啊。 我而家唔系几得闲，你自己上楼上睇下先啦吓。左手边两间任你拣啊。 哦，唔该你啊。 腰围29，哇，粗唔粗啲啊？裤长34，咪冬瓜？ 喂，边个系冬瓜啊？ 阿宝，想约女朋友拍拖啫嘛。 哦，系咩？ 咁多个都唔知拣边个好。 哦，使唔使我帮下你手啊？ 好啊，你睇下。 诶，呢个咪身材几好？ 上个礼拜结咗婚啦。 哦。诶，呢个系秘书小姐嚟噶，梗系好斯文噶啦，试下。 咦？是喎。喂 ，Diana， 富王啊。 啊，系咪野生货到啊？ 哦，唔系，想睇你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啫。 哦，今晚我唔得喎。 唔得啊？ 听晚我冇事，不如听晚啦。 听晚得啊？ 系啊。 系咁，一于约就听晚噶咯。 你嚟接我放工噶喎。 系，我嚟呢公司楼下等你喎。 拜拜。 诶，掂咗啦。 掂就掂咗啦。不过从来未同啲白领人拍过拖啫， 唔系嘛？ 系啊，乜嘢女人都拍过啦，系未拍过啲白领丽人？ 点算啊？ 唔知啊。 好简单啫，我扮白领丽人，今晚同你预习一次咧。 你扮？ 系啊，试下。 好啊，好啊， 富哥，富哥，我中意近期楼嗰间，几钱租啊？ 好平啫，900蚊包水电。 好啊，好啊，嗱，我俾咗1000蚊订你先。等我搬嚟嗰阵，我先至俾埋啲上期按金你啊。 好啊， 吓，咁我先走啦。 拜拜。 我翻柜先啦，今晚收工喺门口等啦。 好啊。白靓丽人，真好命啦。 又再点心中爱火，实在妙。在爱海里千转百转。心坎累堆，我爱每一番恋爱热情， 我唔似嗰啲秘书小姐。 似啊似啊，不过唔知扯住裙口啫。 梗系啦，如果唔系啊，你又点可以预习得投入呢？ 咁又系，咁而家点啊？ 而家梗系食饭咯。 哦，咁不如去。 你应该首先问下你女朋友嘅意见。 哦，请问戴安娜小姐想去食咩嘢呢？ 我喜欢吃潮州菜啊。 切，我就是想吃潮州菜咯，啱唔啱嘅？相对漫长夜里，你啦你啦你啦，一起我热睡。 送上百千浪漫，愿意笑纳这心中的欢欣，没有对象想。 咁老噶啦！ 哎呀，你好衰啊你！ 你睇张相影到几肉酸？ 你死啊你！ 嚟啊嚟啊！追啊追！ 努力努力！ 後面有遮埋啊！ 最後一把都賣埋啊！ 阿姐啊， 賣曬啦喎！ 嗰把咧？ 嗰把我自己㗎。 唔係，啱唔係啦？啱啦。 是你最大的選擇。 佢表現點啊？ 有啲地方啊，粗心大意啲。 咦？冇意啦喎！一天都放曬。今晚唔該曬啦喎，聽晚我識做噶啦。 咁啊最好啦，記住啦喎。 系咁先啦喎，拜拜。 哎，送女仔要送到去門口噶。 系，師傅，請。 嗯。 早唞啦，師傅。 早唞。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啊啊啊啊啊！白領麗人，你聽晚衰梗俾我啦！ 等咗耐啊！ 阿婆，仲有两分钟先至一个钟头。 Well， 我系打算点啊 ？Well， 我哋去食饭啦。你中意食咩啊？ 你问我啊？不如日本菜啊！ 日本菜？唔系啊嘛？你唔中意日本菜噶？ 我中意食日本菜噶。 真系？ 嗯。 你再谂下。 咁啊？不如食韩国菜啊！ 你讲笑啫系嘛？你点会想食韩国菜嘅咧？ 你想点啊？ 哦，唔系我想点，最紧要系你喜欢啊嘛。 咁啊，是但啦，食西餐啦。 西餐？ 嗯。 照计你唔会中意食西餐噶，你再谂下。 求其啦，咁唔食西餐，食中餐啦。 中餐你似啦，咩菜啊？咩菜啊？ 哎呀，是但啦，川菜又好，客家菜又好，潮州菜都好啦。 系，冇错啦，冇错啦，我知道你最中意食潮州菜嘅，我哋两个好啱 key 啊！嚟，我哋去打啦，去啦，去啦。 Peccato che siate arrivati tanto tardi. Colpa mia, principessa. Soltanto mia. Ne sono più che convinta. Peggio per te, hai perso Mozart e un bel Liszt. Mi dispiace. Vieni a sederti vicino a me. È giusto che...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文姐， 嗯，咩事啊？ 呢张系我同阿 May 结婚嘅请帖啊。 哦， 你嗰日嚟饮翻两杯啊！ 恭喜晒喎。 仲有呢张，唔该你同我交俾阿富哥。 嗯，点解你自己唔交俾佢啫？ 唉，你唔明白噶啦，我惊佢恼羞成怒喐我啊！ 佢喐你？点解啊？ 你个衰仔，唔好走啊！卡死你！ 喂，你做咩啫？人哋请你饮啊！ 嘿，应该系我咩噶嘛？嘿呀！哼，找个你看下， 唔啱，唔靓，唔正，唔好， 唔错，公关，你从来冇谂过你咧。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 哎呀，叫到人哋心都痕晒啊，做乜鬼啫？ 啱啱先打电话俾你。 有新货到啊？ 吓，唔系，睇你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啫嘛。 哎呀，请我食饭咁好啊！不过咁噃，同我出街嘥好多钟钱噶，锡住你啦。等我放咗工，同你食宵夜。 真系嘅？ 嗯。 去边度啊？ 不如去海滩宵夜食啊！ 哎，好啊好啊，仲好啊！ 成組姊妹帶曬嚟告曬俾邊啊啩？嗱，等我同你介紹下 ，Bibi、Sisi、Didi、Fifi、Mimi、Pipi、Kiki、Vivi 呢個副歌。 副 家，你哋好， 系咁多嘢啦。 哎呀，个炉咁细，点样烧啊？ 有酒饮喎， 都咁少抢嘅。 哎呀，都咁少抢， 我又得唔到一件啊。哎呀，副哥啊，咁少嘢边够食啊？ 开心，开心。 你又输啦，饮。 哎呀，富哥啊，冇酒啦，富哥啊，冇酒啦。 有啊有啊。 人都冇啊。 唉。 开唔开心啊？ 开心，点会唔开心咧？ 早晨， 早晨。 富哥好少咁晚都唔开档喎，唔知做咩你啊？ 唔知啊。 早餐。 唔该。 哎呀，寻晚啊，都唔知边个咁衰，同班女仔喺条街度嘈喧巴闭，佢哋就嘻嘻哈哈，嘈到我冇觉好瞓。 哎呀，好残眼啊！点解你笑我咁早起身啊？ 多謝富哥， 唔使啦。 各位姐妹啊，快多謝富哥啦，多謝啦， 多謝。莫反彈啊！ 唔使啦，唔使啦。下次再嚟，你俾錢我喎嚇。誒，好走啦，好走啦。誒，先啦嚇。啊！ 超，原來係佢喎。 喂，使唔使整杯杯鲜奶加三蛋补翻啊？咁啊， 多乜鱼？ 嗯。富哥， 南哥， 我搬嚟啦。 啲行李咧？ 系咁多咋？ 咁你自己搞掂啊？ 咁我上去先啊。 Hello, ladies, you want to go try? 飲湯啦。 咦？乜今日食渣？ 你昨晚飲埋湯仲飲唔夠咩？ 都話同嗰班女人冇嘢咯。 唔關我事啊！ 我哋宵夜食啫嘛。 都唔關我事。 富哥，富哥，邊個留個空位喺個電視機頂啊？ 大佬啊！ 小姐，係咪你噶？ 嚇！ 我。 哎，搞到连渣都冇埋添。 我谂梗系佢噶啦，俾翻你啊。 唉，又开把个冷气打边炉啊！ 富哥，一齐啊！ 咦，今日特别丰富喎、啊、吓！ 富哥，你嚟得啱啦！今日有好多餸啊，一齐打边炉啊！阿红哥啊，话你哋两个成日都咁样玩噶， 系咩？咁好玩，你哋慢慢玩啦、啊！阿拉有约啊！ 我哋食啊！ 去海滩做咩喎？ 钓鱼咯。 哎呀，夜妈妈边有鱼钓噶？ 行啦。 咪啫。 哦。 富仔睇到啊，有排讲啊！ 怕咩啫？使死咩？光明正大噶嘛！ 唉，我好闷啊，闷死人啊！我就嚟闷死人啊！哎呀，好闷啊，闷死我啊！朋友超人嚟啦！哈哈，超人入咗屋啦！拜拜！哎呀， 哎呀， 系边个嚟噶？ 佢系我朋友嚟噶，你起身先啦！ 嗱，你唔应承我，我唔起身噶。 系啊，你起身先啊，起身啊！ 系噶咯， 要放手啦！哇，你点啊？ 冇事冇事。 你 哦， 坐低先啦，富哥。 哦，富哥啊，嘿，幸会幸会，幸会幸会，我老婆成日提起你噶，好多谢你时时咁照顾佢。 吓，老婆？ 佢系我丈夫啊。 系，叫我查理得噶啦。 冇啦， 你点啊？ 冇啦，冇啦。 冇。 啊，我冇事冇事，冇事。 为了多谢你咁照顾我老婆，我一定要请你饮翻杯嘅。 唔使啦，我已经好嗨啦，唔阻你哋啊，我走先。 哦，咁第日再饮啦吓。嗱，你头先应承咗我噶咯。 哎呀，你唔好烦我啦，走啊！ 喂， 走啊！即刻走啊！ 喂喂，你答应承咗噶喎！喂，点得啫？我都未讲完。 出去啊！ 喂，开门啦！ 走啊！ 好啦，我第日再嚟过啦。 早晨啊，富哥。 早晨，你咁早嚟做咩啊？ 哦，嚟租房啊嘛，真系啱啦，住喺你呢度啊，唔使我成日扑出扑入啊。系咧，几钱租啊？ 你睇下先啦。嗱，就系呢间啊。 哦。哎呀，啱晒啦，我都话实啱噶啦。系咧，几钱租啊？ 隔篱嗰间大啲嘅咧，就租咗900蚊。 哦，咁我呢一间就900蚊啦。 我唔使咁多。 诶，唔紧要，自己人啊嘛，冇所谓噶。一于系咁啦，我即刻搬嚟噶啦。 咁快啊？ 系啊，我谂我同我老婆嘅事你都知噶啦。我哋仲有两个礼拜就分居够两年啦。我想尽量利用呢段时间令佢回心转意，肯同我复合。 哦， 其实啊，佢都有意思同我喺翻埋一齐噶啦。你知啲女人噶啦，系要氹多几句先至冧嘅。 系咩？ 两个月按金，一个月上期，392,700。哎呀，唔够现金喺度。你知啦，我冇谂住一睇就睇啱噶嘛，所以冇准备。啊，我有金卡，我去揿机攞钱俾你。 好啊。 啊，横掂都系啦，不如你攞300蚊俾我，我揿够3,000蚊俾翻你，唔使找找续续啊嘛。 咁啊？ 哎呀，我老婆成日都话我大懵嘅。 咁啊？我入房攞俾你啊。 哦。 嗱， 我即刻去揿机攞钱俾你啊！ 吓， 哎呀，大老细急 call 啊！喂，富哥啊， 咩事啊？ 我要赶住见大老细啊！今晚翻嚟至俾翻钱你啊！ 哦，好，唔紧要啊！ 喂喂喂，收工请你食饭啦，唔好拒绝我啊！今晚见啦！ 诶，唔好客气喎。因为我请知啱啊嘛， 咁我就唔同你争啦。 系咁咯喎，真系唔好意思啊，林生，迟咗少少。 唔紧要，坐。啊，伙计，整多个特餐我老友啊，啤啤佢咧。 好啊， 嚟饮杯啦。 唔该唔该。啊，系啊，你老婆话执埋啲嘢嚟一齐食饭喎。 哦，系咩？喂。一阵最紧要帮帮口，劝服佢啊！ 好啊， 唔该。福福记啊，哎呀，醒唔起啱冇电喎，唔怪咁多人 call 我机啦。对唔住啊，我去福机先啊。 你个未来老襟都几串噶喎？ 乜鬼嘢老襟啊？人哋就嚟复合啦，行开啦。 咦？唉，班客仔话有啲事要搵我出去倾，我想话同富哥好好地饮翻杯都唔得。 哦，唔紧要，不过你电话有啲问题。 哦。哦，冇嘢嘅，漏咗啲电池水啫嘛，小事嚟啫。我一阵就翻啲水就冇嘢噶啦， 等我同你入啦。 哦，唔使啦，唔使啦，我自己入得噶啦。 喂喂喂， 大哥大水壶，大哥大水壶， 我赶住见客，下次再倾啦吓。 佢同你借钱啊？ 冇啊，佢请我食饭啫嘛。 系，找到数未啊？ 未啊。 佢啲嘢啊，你信佢一成都死啊！ 唔系啊，同我几夹啊，几好啊！ 哼，富仔啊，你个新房客啊，下昼喺我士多攞咗两条烟，一支白烂地，叫我呢个时候嚟呢度同你收钱噶。 系咩？ 点啊？你系咪俾钱啊？ 系咪咧？ 嘿， 大佬啊，咁算唔算衰咗啊？ 佢呢个人正经系堂底特嚟，有水嗰阵时咧就连影都冇，冇水嗰阵时咧就蒲头啦，无嘢叻，最叻就把口。如果唔系啊，都唔会氹到我嫁俾佢咁多年啦。开头嗰阵时就几开心嘅，好可惜啊。 佢变心啊？ 咁又唔系，我知佢一直都好中意我嘅。 不过佢仲唔中意赌，烂赌嘅人都系冇用噶。 或者佢而家戒赌，翻嚟揾翻你咧？ 希望。 如果真系嘅话，你会唔会要翻佢？ 喂，你哋有冇见到可疑人物喺度经过啊？ 冇噃，咩事啊？ 赤柱监狱走咗个反出嚟，我哋要封锁呢度，周围搜索。你哋有咩要倾嘅，早翻屋企倾啦。 我哋九钟翻去同阿红上头啦。 喂， 走啦。 哦，你两个过嗰边守。哦，你哋后摊守啊。 好啊。 上去攞埋啲嘢先啦。 嗯。 隔篱只衰猫又走咗入嚟啊！ 由得佢啦， 唔得噶，佢四围屙屎屙尿啊！唔赶佢唔得噶，搞到间铺头乱晒龙噶。抓他出来，你在那边等他出来，捉住他。预备了，死！哎呀！啊！他就要出来了。 啊！啊！啊！哎呀！捉到了！ 真的？ 你阿妈好大只啊！ 白猫，隔篱那只白猫来的。你是谁？ 我是个逃犯，不过你们不用怕，我不会害你们的。 那你想怎样？ 我想借个电话打。 打电话可以电话停嘛，使乜走落嚟啊？ 我没钱嘛，还有周围很多差佬刮紧我的。 嗱，我给钱你，你即刻走，我最多不报警的。 好啦，麻烦你给我打电话，打一个啫，打完就一走的了。 不要啦，一阵警察查到啊，以为我窝藏逃犯添啊。 哎呀，不会的。银子有鬼用咩？弹鬼用大银咋？哎 呀，系喎。嗱，呢个 差人啊，开门啦。 冇啊，冇开门啊。 喂，得噶唔得噶？佢头先应咗门啦，咁点算啊？ 你啊，你开，哎呀， 我啊， 哎呀， 开门啦。哦，原来你喺度。 柴叔，柴叔， 你哋唔使惊啦，我哋揾紧个逃犯咋。你哋咧，我当睇唔到啊，我唔会周围撞你噶，啊，放心啦，总要定啊。 唔系啊，你以为我哋，以为我哋， 得啦，继续啦，继续啦，翻入去继续啦。 喂。 嗱，两位，我希望你哋唔好逼我做啲我唔愿意做嘅事啊！我走出嚟嘅目的咧，就系想见我女朋友最后一面嘅咋。 佢就嚟死啊？ 哦，唔系，佢就嚟全家移民去美国噶啦。而家外边嗰个环境，我谂我都唔使自己出到市区噶啦。吓，我呢个忙，两位愿唔愿意都要帮噶啦吓。 哦，咁你即逼我哋做一啲我哋唔愿意做嘅事啫。 冇错，两位放心啦。一阵间喺度见完我女朋友之后咧，我就会翻自首噶啦，绝对唔会连累你哋噶。 哦， 系就最好啦。 其实两位咁帮我忙，第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哋噶。 哦， 唔使啦，只要大家平平安安咁咪得啦。如果冇咩嘢嘅，我翻过去啦。 系啦，冇咩啊，你翻过去先啦。 哦、 你做咩啊？ 我咪翻屋企咯。 呢度唔系你屋企咩？ 梗系唔系啦，系佢屋企啫嘛。 系我噶。 你唔系老婆咩？ 梗系唔系啦，我住喺对面屋噶。 咁你而家啊？ 我咪翻屋企咯。 唔得，冇人可以离开呢个家啊！你系想出我蛊惑啊？你幼稚啊！想出蛊惑，冇人可以离开呢间屋。 你唔好咁大声啊！俾隔邻先听到仲唔掂啊！ 你哋唔好整蛊做怪啊！ 唔系啊，大佬，其实而家系人都要离开呢度就真。 点解？ 因为仲有两个房客就要翻嚟啦。 唔系嘛？ 系啊，其中一个仲系赤柱监狱嘅狱警啊！ 哎呀，你又点啊？ 真系噶，佢叫做阿南啊！ 狱警之中嘅狱警嗰个狱警啊！咁点啊？啊，点办啊？你哋唔好逼我啊！ 定啲嚟啊，定啲嚟，我哋话咗帮你，实帮你噶。其实而家最好嘅办法咧，就系过去佢嗰边。 吓，我嗰边？ 佢嗰边？ 系啊，你上路啊，嚟啊！等我夹清楚啲吓。 喂，你搞乜鬼啊？够晒钟噶啦，成班人喺度等你同我上头啊！ 撞鬼咩？而家上你个死人头啊！ 你梗系上我个头，唔通上你个头咩？等紧你啊，快啲啦！ 嗨！ 喂，睇咩？大佬啊，自己地方使乜咁心急啊？啲人除咗裤先及环境嘅啫。 系， 下次记得啦，梗系及完环境先除裤啊嘛。啊，唔阻你啊！嗱，你就去上你梅菜，我就去上我个头。吓，好啦，你玩得开心啲啦。诶， 边个啊，老细？ 你啲人唔多啊。 咁唔使富哥同你上头啦。 哎呀，我富哥而家挂住上马，唔得闲同我上头啊！一梳就梳糊到尾，再梳就梳干到底啊！ 喂，我哋快上去先啦，等阵间再嚟啊！你匿埋我个房 哦， 喂，你老公啊，你都要匿啊！ 你个色魔啊！唔好阻住我，你条友啊！我第一眼见你啊，就知你唔系好人啊！睇下你啊，黑古勒刮胡须勒特，成个贼咁啊！我都估到你冇咁好死噶啦，帮我老婆，索我老婆啊！真啊！ 你做乜嘢啊？ 你见我老婆跟我走啦，索佢唔到就强奸佢系咪？ 你千祈唔好咁 讲啊！唔系啊，唔系啊， 唔系。哦，我老婆喺你屋企，梗系你呃佢上嚟迷奸佢系咪？ 唔系啊，大佬，绝对冇咩事啊！你问你老婆啊？ 唔系， 唔系啊，唔系啊，我哋系 咁系咩啊？ 其实咧，我哋系啊，喂，讲唔讲好啊？ 唔讲得。 哦，原来你哋两个通奸， 唔系 啊， 又唔系啊？咁正话你两个揽埋一嚿喺地下度点嚟点去，算点先？ 我哋其实我哋， 你哋唔好话俾我听，话你哋头先唔小心棘到张凳，一齐跌咗落地下。呢条桥啊，我用到烂晒噶啦， 信唔信由得你啦， 超群。我哋一日未离婚，仲系夫妻嚟噶嘛？你话见到啲咁嘢，点忍啊？ 你黐线嘅！ 喂，而家算点先？你点补偿我嘅创伤先？ 唉，林生，我哋真系冇唔规矩到啦，唔信你问佢。 问边个？呢度得你我佢三个人，问鬼啊？ 唉， 嗱，唔好玩嘢啦，我呢个人好易化为嘅啫，你自己话。我呢个创伤值翻几多钱先？ 唉，你话啦。 话咩话？我哋乜嘢都冇做过。 哦，你两个话啫，我问边个啊？ 问我。 可以证明佢两个系冇嘢嘅。 你系边个啊？ 我系富哥嘅堂细佬，啱啱喺上高游水落嚟。佢哋唔想俾你知道我喺度，咪唔敢话俾你听咯。 系， 系。 富哥，借你支酒洗住先，等我同你哋道歉啦。我头先系冲动咗啲嘅，不过陆母呢味嘢系男人都好难顶噶嘛，系嘛？ 系嘅，系嘅。 其实我自己敏感嘅啫，老婆，锁链。我老婆啊，真系好嘅，老婆。 今日下午，赤柱监狱有一个犯人喺出外围工作时头走甩咗。当时一批犯人正喺山边修剪路边嘅野草，该名犯人乘机逃脱。警方现已大举拘捕。 好嘢啦，好嘢啦，封锁，好眼瞓啊！响各处，大家都好眼瞓啊！ 希望各位该区嘅市民要特别 好眼瞓啊！ 以下系该名逃犯嘅资料。 早唞啦，早唞啦。 瞓啦瞓啦。 你真系好攰啊！我送你翻过去啊。 喂， 做咩唔行啊？ 哦，不如我今日留喺度啊。 啊，真嘅？ 系啊。 大家早唞。今晚真系 wonderful。 喂，佢会唔会啊？定啲嚟啊，佢唔会爆你啊。 喂，哎，唔好咁啦，你做咩啫？ 做乜嘢？你话咧？又系你自己话要留低嘅。 我留低系想好好地同你倾下啫嘛。 好，唔好掹，唔好掹，倾下先，倾完再做啊。 喂，究竟你点解要坐监噶？ 有日我同女朋友去街，个死飞仔撩佢，我柄佢啦。你知我几重手噶啦？嗰条有鬼阴神，送院途中不治毙命，咁咪判咗误杀坐五年咯。 咁你走出嚟就系为咗见佢一面咁简单咋？ 咁啊简单啊！如果真系移咗民啊，我分分钟呢世都再见佢唔到噶啦嘛。就算你真系唔想同我一齐，咁咪大家讲清楚咯。起码我话俾你知，我对佢绝对冇变过。 唉，睇唔出你至情又至性噶喎。我就冇鬼用啦，中意一个人，但又唔敢话俾佢听。 咁你就错啦。虽然爱不是占有，但系爱是要让他知道。 唉，我真系唔敢同佢讲。万一讲咗，佢唔中意我嘅，咁点搞啊？ 哎呀，有乜所谓啫？起码知道自己冇行，唔使喺度拖住拖住，拖拖下会拖死噶。 咁又系，不过真系唔敢咧。 有咩唔敢啫？佢边个？ 唉，佢咪系，我唔讲得唔得啊？ 哦，就系嗰条女啊！我帮你讲。 喂喂，大佬啊，唔好啊，唔好唔好啊！ 点解啫？ 唉，人哋有个前夫，可能同佢复合啊嘛。 前夫就系嗰条烂蛋。 唉，你睇下，人哋又高大又靓仔，又有型又有款，衰极啊，都好过我啊。 咁系， 真系啊？ 系啊。 唉， 喂，你老豆啊？ 唔系，我阿爷啊。 啊，富哥，我呢镬嘢咧，你又帮我唔少。嗰条友咧，我点睇都唔顺超噶啦。你咁嘅语气，如果我唔帮翻你咧，第日我出去实俾人话我冇雷气噶。横掂我女朋友离开咗我之后，我做人都冇晒意义噶啦。我帮你怼冧佢。 喂喂，大佬，你唔系真系话？ 我决定咗啦，你唔好阻住我。 你有心帮我，你就唔好咁样啊！ 你行开，我怼冧佢。 你知唔知啫？我哋冇可能再喺埋一齐噶。 点冇可能啫？我真心改噶啦。 真？你有乜嘢系真噶？你讲过啲乜嘢系真嘅？你做过啲咩系真噶？ 你全身所着嘅、所用嘅所谓名牌啊，有边样系真噶？ 有嗱，个火机咯，假嘅唔响噶，我摊翻嚟噶。你信我啦，我今次真系戒赌做生意噶。 你讲过万几次啦，做生意你做咩生意啊？ 好好利润噶，卖假劳力士表啊。 假又系假。你记唔记得上一次你卖假白粉啊？真系俾人打到死咁滞啊！ 唉，我点知嗰啲导游怼咗假嘢，仲咁冇火气嘅啫。不过今次唔会啊，嚟买表嘅人都知系假嘢嚟嘅。嗯， 咁啲差佬咧，佢哋会拉你噶嘛？ 咁做咩生意都有啲风险噶啦。 点解你唔可以真真正正咁去做嘢咧？我宁愿你赚少啲，卖电子表都好啊嘛。你做人唔可以着着实实，一定要呃人嘅咩？ 唉。忠忠直直，终须乞食，着着实实，等到心实。如果是这样，我这世都不用发达的了。 哼，那你呃了人这么久，又不见你发达？ 哎，时机未到嘛，时机一到，啪一个翻身，什么都搞定了。 OK， 不用再说，你继续等你的机会，我过我自己的生活。 那你即是怎么都不肯同回我一起了？ 是啊，无谓浪费时间，你快点扯了，不要烦着我啊。 好，走就走。不过我冇钱搭车啊！ 攞去，快啲走！ 哦，三几十就抢我走啦，三几千啦，嚟啊！ 冇啊，唔使旨意啊！ 你冇唔紧要啊，有人有就得啦。 你唔好咁劳气啦，无谓业外生枝嘛。而家最紧要咧就见你女朋友系咪？我啲嘢咪由得佢咯。 好，富哥，细佬听你讲。我忍佢， 系咯，嗱，我而家落去下低夹一夹，得嘅咧，我带你过去对面张小姐嗰度，阿蓝就嚟翻噶啦，知唔知啊？ 哦， 富哥，做乜见到我咁兴奋啊？哦，原来两兄弟喺度把酒言欢。 阿刘生，你翻过去先啦。 做咩啊？讲紧啲嘢我唔听得噶， 可以系咁讲啊！ 哦，大家自己人，有咩唔讲得啫？系咪啊，灿哥？ 林生，帮帮忙，翻过去先啦。 我就系想帮忙先入嚟啫，我想帮你谂下，点至可以唔俾人知道阿灿哥匿埋喺呢度？而家非法入境者，如果俾佢哋拉到啊，分分钟要坐监噶。你知啦，我又鬼咁大懵嘅，如果一时口疏漏咗出去，咁就冇啦。 喂，究竟你想点啊？快啲讲啦！ 哦，我冇乜想点啊，不过我知道有剂茶专医大懵好使得嘅，但系价钱咧都几乸利下嘅，我啊唔够钱买啊！ 要几钱一剂啊？ 都要二三千蚊一剂噶。 好，我俾钱你买。 啊，不过医生话我起码要食三四剂至医得好噶喎。 咦，大剂啊！ 啊！ 我一剂同你搞掂佢。喂喂，唔好打！我睇你仲懵唔懵啊？啊！走啊！喂喂，哎呀！喂， 唔好打！喂，站住！唔好打啊！喂，唔好打我老公啊！ 喂！ 做咩无端端会打交嘅？ 吓！哎，婆， 滚走 啊！哎，哇！哎，阿南， 哦，大懵城，唔该你匿埋喺呢度。哇！ 走架，哎，走啊，死啊！啊！哎呀！ 嘿嘿，快拉佢，拉佢！ 系， 喂！哎呀！ 唔好埋你啊！ 老公啊！ 唔好埋你啊！ 护住我，护住我！ 哎！ 啊！ 喂喂，大懵城，唔好乱嚟啊！ 唔埋啊！埋你个怼笠佢啊！怼笠佢咩？ 嗱，唔好乱嚟啊！ 唔好啊！唔好啊！ 富哥，我责你佢哋，快啲！ 唔系啊嘛？系啊，快啲啦，唔好激嬲佢啦！ 你老尾啊！附近喺边度噶？ 哇，唔系为咗呢个大山婆啊嘛？ 你老母，你老母，你老母讲你系信嘅咩？你老母仲聋噶？ 我老母话你哋全家移民去买衫噶嘛？ 为咗买衫去移民？ 系我家姐移民啊！我同佢买衫咋？ 我老母话见到你执啲衫落箧嗰度噶嘛？ 跳！我俾你吹胀啊！咁买咗啲衫唔摆落个箧嗰度，唔都叫我家姐着晒上身嚟搭飞机咩？ 咁呢几个月你都冇嚟探我，我以为你会不辞而别噶嘛？ 探你闲时闲刻噶嘛？而家唔使搵食咩？唔等啦，等五年啦，唔通我几个月唔等埋你咩？正死产嚟噶！ 闹得好，打佢啦！ 打你扑街啊！咁多口， 嗌你瞓乜神经啫？你知唔知呢次你走咗出嚟啊，俾人拉翻起码坐多两三年噶，而家仲打人。 咁如果你真系移咗民，我唔知几时可以再见到你噶嘛？ 超你个扑街啊！你真唔信我啫？我为咗你特登硬肥自己啊！一年肥十磅，五年啊肥五十磅，而家成个肥婆咁啊，搵鬼要咩？ 咁咪对唔住咯！我抵死，我衰我衰，我抵死我抵死啊！我抵死啊！ 啫，而家唔坐都坐咗咯，要快自首啦！希望我官判你轻啲啦！如果唔系再判多三年啊，我咪肥多三十磅，到时我惊连你都唔要我啊！ 唔会噶，啊！我即刻自首啊！南哥，益下你啦！我烧香俾你啊，唔使客气喎。 我哋翻过去先。 哦，好啊。 条条好靓啊！ 诶，吴哥， 试下， 饮杯啊！ 哦， 饮 杯。 哎， 迎酒啊，迎酒啊， 小贤贤唔好客气啊， 饮多杯啊，哎，主人家敬酒， 哎，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哎，唔使谢啦，唔使谢啦， 多谢，千祈唔好客气，哎，大家饮多杯，哎，多谢多谢啊，多谢多谢，多谢晒，多谢晒，哎，大家自己人，冚家人， 哎，主人家敬酒， 多谢多谢多谢， 哎，饮杯饮杯， 几时介绍红娘我识？ 红仔都娶老婆啦，几时轮到你啊？ 几时？ 咁啊，听日咯。 冇嚟正经。过去恭喜人哋声先走啦。 唔使咯啩？ 要嘅，去啦。你话 点解唔迟啊？ 我同我生有啲事，唔可以喺度饮。 哦，咁啊， 第日请翻你哋食饭啦。 好， 多谢。红哥过嚟敬酒啦，去啦。 咁随便啦， 系啊。 走啦走啦，我好辛苦啊。富哥啊，可唔可以整200蚊我睇铁蛋医生啊？ 行啊。 阿坤，阿坤啊，阿坤， 富哥过嚟敬酒啦，富哥，富哥， 过嚟敬酒啦， 富哥快啲啦，班人等紧你啊。 老细啊，我哋收嘢咯。索脚架。 哦。 我跟你玩住个皮夹。以为你唔会翻嚟添， 外边风大雨大，我谂住翻嚟揾翻把遮啫嘛。 遮， 我啱抌咗把旧嘅，我谂把新嘅会好啲啩。 新嗰把冇咁靓噶喎。 新章期内大减价，喂，多谢你。 快啲出嚟啊！ 唉，咩事啊？ 嚟啦！睇下睇下，你睇啊！啲底褲系咁向住晒啊！ 唉，咪由得佢咯，好闲啫。 吓，你以前都系咁样唔妥我嘅啫噃。 以前又点同咧？使乜咁怒气？嗱，我又红队攞早餐翻嚟俾你食，唔好搞咁多嘢啦。 喂， 快 啲啊，老妹，好抵噶。早晨。 早晨，富哥。 叫安田。 哎呀 ，B B，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富哥。 茶， 早晨啊，嫂。 富哥早晨，你攞个群一份早餐啊？ 系啊， 坐低等等先啊，好快就嚟啦。 好啊。 哎，富哥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喂，你个 B B 食新咗嘅奶粉有冇呕到啊？ 冇啊，几好啊。 你个仔有奶咩？ 系啊，唔知点解咧？ 点解啊？你点开噶？ 咪依照佢说明书咁咯。 喂，唔好喊啊，饮茶渣啦。 喂，喂，茶叔，倾下。 哎，成嫂，成嫂啦，你啲老西兰子放晒未啫？ 未喎， 我有内幕贴士啊！ 哦，间士多啊，呢尿片一包平两毫子啊！ 早晨， 黐线啊，咩事啊？晨早流流咁恶嘅， 对面新搬嚟个麻甩佬咯，几串啊，叫我收爹喎、 啊！哎，算啦，你睇下边个喺度。 我叫你收档真啦！ 哎呀，话知佢噏咩啊？ 早晨，商量下大计做咩？ 早晨，早晨， 你冇买金 啊？我买啲加币啊，又升咗啦！ 早晨， 哎，早晨， 你嚟得啱啦！ 早晨 啊，上次介绍俾你嗰只奶粉点啊？ 仲好讲，啱啱先讲紧我仔呕奶啊！你唔系连奶粉都卖假噶嘛？ 梗系啊！ 喂，佢哋食过冇事系嘛？ 冇啊，我啲冇事 啊！ 哦，啲 B B 仔肠胃唔同啫，我介绍过只你啊！ 几好啊！ 而家唔买真系 几 万人。喂，坐喺度做咩啫？唔使做啊！阿成仲唔可以送外卖？ 喂，阿红喊啦，翻去啦！ 有人买面包啊！ 快啲翻过去嗰边看档啦，有客噶啦！ 哎，闹啦闹啦闹啦！ 咁第日至介绍啲新货俾你哋 啊！行啦！喂喂喂喂喂喂喂，你仔黑成咁啊，摆翻落车仔度啦！喂，我送外卖先啊，拜拜，拜拜， 唔系咁先啊，第日饮茶， 第日见， 系啊，在我海内千转百转，实在太妙，青春的感觉深陷泪堆，我爱每一番恋爱热情在我心悄熄灭。把这身淋去没记累，日日献出痴痴爱心，并没归来，只想差一个相恋对手，与我每一天相对漫长夜里一起好热睡。 宣誓，此生都。